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，购票关注永乐票务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，北广合艺出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他递了道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二王千岁胡大海，这几年的光景，凭他的才干，凭着粉哪吒胡德济的能耐，治个小山头还治不了吗？因此把这铁壁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跟着沾了光了。现在胡德海岁数不小了，儿孙满堂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，特别到了年节的时候，胡德海是非哭不可呀。哭什么呢？伤心呐！想想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，有的不在了，有的被害了，老胡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？特别是他憎恨朱元璋跟马娘娘啊，尤其他恨朱元璋，心说很多人还袒护他，说他老了，老人就糊涂了。胡德海心里说话，这叫放屁。我还老呢，我比他大得多，我怎么没糊涂？这就是说他的本性啊。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，我胡德海就没看透的朱元璋是这么个人。要知现在，何必当初啊？韩金虎、马大脚、马兰，这都是什么东西？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如今身居高位，垄断朝纲。我们这些人呢，说话不如狗放屁。而韩金虎这帮人说话比蜜还甜。你朱元璋简直变的是非混淆，黑白不分呐。有些人袒护你，我看不然，你本身就不是个好饼，谁能原谅你？我胡德海不能原谅你。你等着我的，我且不死呢，等将来我锐气养足了，回到南京，我非找你辩理不可呀。胡德海难过就难过到这儿，有时候哭起来成宿哭，把粉哪吒胡德济给急的，一再的苦劝呢，说爹您别这样，您岁数到了，您说您老这么哭对身体有妨碍，还能给那些功臣报仇吗？您不是发了誓了吗？ 非要活过朱元璋，可您这么糟蹋身体还能行吗？望爹爹保重。多亏胡德济苦劝呢，老胡呢这才转忧为喜。 好了，不哭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 胡德济呢把孩子胡春、小侄胡闹叫过来哄爷爷，哎，胡德海这才过了劲儿。就这样年复一年，到了今天，那紫面天王唐顺这个人呢不太了解田在彪、燕王他们是怎么回事，他今儿个打算立一功，得点马匹兵刃，在胡德海面前交功，还没想到碰到篓子上，这一受伤败归大寨，见胡德海他也没说清，他就说来了军队了，是明朝来的，是个什么皇子。老胡呢认为韩金虎发兵来了，马上勒五巨将，点兵五千杀下铁壁山。老胡就告诉胡德济和胡强说，不见着韩金虎还则罢了，见着可要活的啊，要活的。把这小子抓住之后，扒光了衣服，一刀一刀给我剐，你们一下把他整死，我出不来这口气啊。结果到山下一看，他也傻了，不是韩金虎。唐顺这话没说明白，闹了半天是花枪太保田在彪、长恒和四殿下朱棣。胡德海先是一愣，随后哎呀一声从马脖子上轱辘下来了，就好像三层楼上掉一个行李一样，啊，扑通，好像没把老头摔死。众人吓了一跳，把胡德海扶起来。老胡先是大笑三声，后来大嘴一咧，他可哭开了。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啊，这就叫悲中喜，喜中悲。哭罢多时，还是胡德济先提的醒，爹您倒是高兴，您是不高兴？废话，放屁，我乐的都找不着北了。既然您这么高兴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，快把王家千岁请到山上，咱没事好好谈谈呗。 哎哎，对了对了，孩儿啊，你们都是我的晚辈呀、啊。我不管什么皇子不皇子的，孩子，山上请，山上请。 就这样，燕王把军队扎到铁壁山下，跟老胡上山。到了中平大厅，胡德海设盛宴款待，关上门没有外人了。胡德海往当间一坐，众人左右围绕着诉说这几年的经过。咱这么说吧，燕王能留着吗？把南京朝中发生的事情，左一宗右一见全都讲述明白，最后说到十王李文忠被害，说到双沟将武殿章四老将搬兵求救，结果一兵一卒没搬出去，落了个金瓜机岭，把胡德海气的我气死我也，眼角都瞪裂了。大伙又圈了一阵，胡德海这才问呐、啊：“那么朱棣啊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伯父，我也豁出去了，宁愿顶个不孝之名，这次我兴师问罪，非要讨伐南京，清君侧，扫除逆党。好孩子，有出息。 什么叫清君侧呀？你爹是头一等的混蛋，连他得一块收拾着。当然了，他是皇上，如果打到南京那一天，朱元璋能痛改前非，哎，管怎么的，咱还得给他留一线生路。如果朱元璋执意不改，跟韩马两党连成一气，还跟咱们围仇作对，孩儿，我不管你乐意不乐意，我亲手得拿斧子把它切开晾着。这不怪胡大海过分，怪朱元璋太可恨了。大家哭一阵乐一阵，就这样，当天燕王就许在山上。到了次日平明，他跟胡德海说：“二伯父，我不能在山上久留啊，我马上得进兵南京啊。那么伯父您打算怎么办呢？”“废话，我就等着这一天呢。你说我得怎么办？占山算怎么回事？现在我手下有6000多人，干脆你全带去，我给你来个参军，帮着你出出点子，咱们一块赶奔南京。”燕王乐的，有胡大海在眼前，就有这依靠，心里也有这底儿了。你看胡大海能耐不大，主意多，很多人都管他叫辅将，说有他在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燕王早就清楚这事儿，有这么个老宝贝，那心里多托底呀。但是老胡一想，也别来个齐胜不顾家，别全盘端，临走他是这么安排的，让野人熊胡强儿媳妇曹金花在这儿守铁壁山，连那紫面天王唐顺也留在家里头，一旦进兵不行，遇上意外，咱好有个归路。田在彪很同意，认为胡德海这个主意深谋远虑啊。胡德济夫妻呢，可以随军出征。由于战争是残酷的，每一天都在死人。那么两个孩子，一个胡春，一个胡闹，不能待着。老胡把后事都安排停当了，这才随着燕王起身赶奔南京。这回燕王声势可大了，要胆子也壮起来了。这一路顺风就来到黄河边的燕庆关。胡德海知道这块的主将是谁，就是那位老将八马将军铁骑赛典韦邱彦臣。这个邱彦臣究竟倒向哪一派，谁也摸不清。反正朱元璋害死那么多人，没有他的事儿。始终他就领着30000兵在此镇守。老胡就给四殿下出个主意，说我跟邱彦臣也不错，最好把这人能收降。因为老邱家也一大家子呢，这一路之上，咱但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。四殿下点头，伯父，咱爷儿俩想到一块儿，就怕他不听话，要听话，我打算都收降。那你交给我吧，你就瞧好吧。当晚无话呀，到了次日平明，胡德海梳洗已毕，饱餐了战饭，带了500军兵赶奔燕庆关城下。老胡也没拿兵器，把大肚子一舔，高声喊喝：“元帅，有带胳膊带腿的听着，快给你家主将邱彦臣送信儿，你就说他的好朋友胡大海来了。”老胡的声音刚一落，就听见炮响3声，城门大开。邱彦臣 领着铁骑三千在关前列队。老胡一看，邱彦臣也老喽，法似三冬雪，鬓赛九秋霜啊，皱纹堆垒，但是威风仍然不减当年。就见邱彦臣全身披挂，铁戟在手中，马往前催，跟胡大海打了对面。人，邱彦臣把双戟一分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当他认出是胡大海，老头子频频的点头啊。对面可是二王千岁。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这个人最富于感情啊。跟邱彦臣虽然没有什么深交，毕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多年呢、啊。今日一见想起往事，老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眼圈一红啊，颤声说道：不错，正是老胡啊。我老邱，你挺好啊。托福托福，我还行吧。二王千岁，听说您离开南京了，这是从哪儿来呀？莫非说你我梦中相见不成？嘿，大清白日哪有做梦之理呀、啊？老邱，这是真事儿。你要问我从哪儿来，真是一言难尽呐。没事儿，等进了城，咱老哥两个把酒菜摆上，边喝边谈啊。现在啊，咱先谈点正经事。老邱，我来求你来了。哦，什么事儿？二王千岁您吩咐吧。没别的事儿啊，现在四殿下燕王朱棣兴义兵要扫除韩马两党，如今大兵到了你的关前了，打算借路而行。老邱啊，我不说你也清楚，韩金虎是个什么东西，马娘娘是个什么东西变的，残害忠良，灭绝人性，令人发指，罄竹难书啊。他们是死有余辜，希望你呢秉着忠义二字，给点情面，能放我们过去，将来把韩马两党肃清，燕王千岁和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。老邱，能不能赏给我个面子？这个邱彦臣眼珠转了转，半天没说话。胡大海一看呢，你看他妈还玄乎哎。老邱，怎么你为难吧？哎呀，二王千岁，虽然说我镇守燕庆关，对朝中的事不太了解，但是呢也有点耳闻，至于孰是孰非，好像我很难判断。我呢奉皇上的明诏，大帅的令箭，在此镇守，这个玩意儿没有皇上的圣旨，不能放任何人随便通过呀。我说二王千岁，您得替我想一想，如今我是儿孙满堂十九口人呢，这要抗旨不遵， 就犯下灭门之罪，将来怎么收场啊？你要过关可以，必须得有万岁的圣旨，大元帅的令箭，咱们二句话都不废。胡大海一听啊，就不乐意了。老邱，你瞧你这话说的，要有皇上的圣旨，或者是大元帅的令箭，还用得着跟你废这话吗？对不对呢？只因为这两宗东西都没有，我老胡还亲自来见你。方才我说那些话你没听见吗？我们反对这个混蛋朝廷，恨韩金虎，能不能管他要圣旨，管他要令箭呢？话再说回来了，我们领兵打他，他能颁发这个圣旨吗？老邱，你挺明白的人，别装糊涂，好不好？今儿个我跟你讲，这是私人情，将来四殿下忘不了你。如果平灭两党，重整朝纲之后，你就是开国的元勋了。老邱啊，把面子赏下来吧，以免你我这把年纪还伤了和气。这邱彦臣呢，还挺命。尽管胡大海怎么说，他也不开窍啊，一个劲儿地摇脑袋，不行。最后把胡大海气急了，老胡把眼珠子一瞪，什么？邱彦臣？给脸不要脸，真不识抬举啊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功臣都被害，你没事儿。闹了半天，你跟韩金虎穿的是连裆裤，你们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。今儿个我就问你，让我们过去不？你说个痛快话。可邱彦臣呢，也翻脸了。二王千岁，干什么？你想以大压小吗？这可讲不了。我奉天子明诏在此镇守，有道是县官而不如县管，这个方圆的地盘就归我说了算。你们没有大帅的令箭，没有皇上的旨意，我就不能放你们过去。好啊，胡大海撞了南墙，真是气冲两肋啊。老胡刚想伸手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见身边背后一马飞出，快似闪电狂风一般。人耶，来到老胡的马前，胡大海一看是谁呀、啊？正是小太岁长恒。因为长恒是先锋官，像这种事儿都是长恒的事儿。只因为胡大海呢不乐意跟邱彦臣伤了感情，打算先和谈，如果和谈通不过再用武力解决，所以长恒就没伸手。方才老胡在这跟邱彦臣交涉，长恒立马横毛，在后边听得十分真切。本来这小伙子脾气就暴，一听这邱彦臣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，他这火就大了，忍无可忍，这才催马来到两军阵，见着胡大海一抱拳：“二爷爷，你少跟他费唾沫星子。”像这种货就得给他来横的，说好的不好使，你老人家闪腿一旁，把他交给我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